1988年的《秋色》专辑当中陈慧娴演唱的《人生何处不相逢》，简宁作词，罗大佑作曲。无论是词还是曲，都会有一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。歌曲的国语版本呢，是周华健演唱的《最真的梦》。当年的陈慧娴是宝丽金唱片热推的歌手，虽然她的声音非常的女人味儿，而且演唱过的很多歌曲都非常性感，可是当年的专辑封套，唱片公司给她拍的都是一些非常小清新的照片，没有过于早熟的妩媚。而且陈慧娴本人呢，因为娃娃脸还有一双很纯净的大眼睛，所以你会觉得她非常的纯情。而她个人的感情经历呢，也是让很多的歌迷唏嘘不已。虽然她没有自己的中学同学林忆莲那么幸运，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爱情上，林忆莲好歹等到了李宗盛给她一个名分，而她的音乐制作人欧丁玉最终还是没有和她在一起。更为戏剧化的是，当年欧丁玉和太太还一起参加了陈慧娴在美国留学的毕业典礼，这一幕场景真的很像刚刚的这首歌曲《人生何处不相逢》。继续我要为你推荐的是温拿五虎之一的钟镇涛演唱的《你的影子》。 你的影子在我的心里转来转去转不停，那样大方，那样的美丽。好像在哪里，在哪里，我曾偶然见过你，印象深刻，佳人难忘记。只怪当时我却没勇气问到你名字，你家住哪里？今天再度和你重相逢，说不出我有多欢喜。你的影子在我的梦里晃来晃去晃不停，那样温柔，那样的甜蜜。好像在哪里，在哪里，我曾偶然见过你，印象深刻，佳人难忘记。只怪当时我却没勇气问到你名字，你家住哪里？今天再度和你重相逢，说不出我有多欢喜。就从现在起，我俩永远不分离，幸福快乐永远相偎依。无论何时何地，也记得你的爱意永存在心底。手指相扣在一起，誓言要生死永不渝。 这是在2012年钟镇涛在《最好的原来是最简单的》专辑当中演唱的《你的影子》。